我記得咧喺大概1980几年嗰陣時候咧，咁我就嗰時都係拍戲啦嚇。咁嗰朝咧我就好早就出外景嘅，咁啊拍一場戲，咁跟住拍完外景咧，我就翻翻公司，即係翻翻呢個電視城。咁電視城你知就得銀影路一條路噶嘛，咁咧就銀影路一上直上就照視，咁啊轉咗咧。就是我哋公司啦，即系无线啦。咁我拍完嗰场都系8点零，未够9点。咁嗰阵时就坐架嗰啲好似 van 仔嗰啲咧，咁啊收工啊，同埋有啲导演啊、PA 啊、我啊，咁啊司机啊，咁啊，即系个个都好攰，唔出声，咁啊坐住 van 仔，咁啊啱啱喺银影路一转咗，谂住翻电视城嘅时候咧，我就睇到我哋前边仲有一架 van 仔嘅，就。直情碌过咧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中年人嚟，肥肥地嘅。我仲记得佢着件黄色浅黄色，即系柠檬黄嗰啲风褛。咁啊冇咩头发嘅，有个肚腩咁嘅。直情嗰个 van 仔咧，左边两个碌咧就碌过去个肚腩。咁佢嗰个男人就喺地下即系碌几下啦吓。咁啊停咗，即系瞓咗喺度啦。咁我就睇到我我有讲唔到嘢，系啦系啦，我讲唔到嘢喎。但系点解我就觉得我哋车啲人冇反应嘅？ 佢哋唔系瞓觉，唔系全部睇到个视线嘅。 唔系嘅，就嗱，我哋呢架 van 仔啦，几个人啦，即系 PA 导演乜乜，咁啊前面就又系一架 van 仔，就碌过个人啦吓。咁啊跟住咧，我点解冇人睬我嘅？咁應該咁嘅事應該睇到㗎嘛，個司機都應該睇到㗎啦。咁個司機又照行喎，咁前面架車碌完佢又照行喎。直情你諗下左邊兩個碌係碌喺個肚腩，前架車好似側側地添啊，仲側側地，佢係直行即係好似不顧而去嘅。咁我哋嗰架車個司機又咁樣直行咁，咁啊車翻上我哋車咗我去嗰個一廠嗰個化妝間啦。我就奇怪，成車啲 PA 好冇反應嘅，個個照落車，照咩翻寫字樓咁冇嘢嘅。咁我入到化妝間，我話落妝啊，即係擦頭咁樣嘢。跟住咧，陸續嗰陣時差唔多九點就差唔多好多翻工，陸續咧嗰啲梳頭啊、化妝啊咁啊翻嚟啦。咁一定係經過銀影路嘅，冇第二條路行嘅，一定係呢條路成巴咁樣咁。我話喂，你哋見唔見有冇警察啊，或者白車啊，或者咩啊台嘅人？即系或者乜嘢，梗系有啲人好虚陷围喺度嘅，冇啊，冇嘢啊，冇嘢。 嗯， 我冇理由喎、啊，即系佢哋几个陆续翻嚟翻工嗰啲，我一路个个都问过，冇嘢，冇咩咩有个男人啊，冇啊。我话唔系啊，有单交通意外、啊，我真系撞到个男人车到、啊，个男人黄色风褛瞓咗喺个街度咁、啊。冇啊，冇嘢咁啊，个个照翻工做嘢咁。 当时有冇怀疑自己已经睇错？因为咁多人都冇话有嘅时候，系咪开始怀疑自己啦？已经 我又冇喎、啊，即系我就我好即系唔系我啲奇怪，好奇怪，我冇理由即系交通意外冇嘢，同埋咧咁好快，即系根本系见到之后，我就上翻化妆间啦。我问完佢哋冇，我又唔信、啊，我哋有个电视噶嘛，我睇咦有冇新闻播咁近 新闻啫， 咁近应该即刻播噶啦，冇啊，到一点新闻又冇，跟住我仲即系仲觉得我仲买报纸睇当晚嘅晚报睇啊，唔服气，谂住可能新闻觉得呢啲诶交通意外普通唔做啦，或者睇报纸会睇到啦，都系冇，跟住问好多人喂。到第二日啦，我咪喂，琴日朝头早嗰阵时咧，你成九点咁多人翻工，应该睇到有冇警察白车乜乜乜围住，冇啊，我个都话冇，系啊，我直情好心心不忿啊，即系觉得冇理由啊咁其实一路到而家都咁迷，嗰阵时1980几年，而家2001年，我都系唔明白，我直情咗之后冇人答我咧，我回头望，直情个男人系瞓咗喺路边嘅。 你係淨睇埋佢瞓喺路邊添啊？即係話唔係唔見咗噶咯？ 唔係唔見噶，瞓咗喺路邊噶， 即係攤咗喺度咯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佢、就瞓咗接近油站嗰度嗰個角落位嗰、那個 corner 位，我就好奇怪喎、啊。除非我諗會唔會當我哋架車上到去化妝間， 或者有啲路人睇到即刻 走佢， 系啦，可能会唔会咧？我就谂，但有 冇可能喎、啊？你车埋嗰个司机，要佢碌低咗都系撞到啦，仲有下冲力噶，冇理由司机唔知噶吓、啊。 我就好奇怪啦，碌车到佢司机又唔理行咗去。我哋后面跟住架车个司机又好似睇唔到行咗去，得得地噶，因为我最记得左边。即左边前后两个碌碌过去到啦。 咁你要问翻佢哋有冇有一个咁嘅位咧？即可能系喐一喐啊，转一转身啊，因为车总有噶嘛。如果系咁样碌过嘅话， 我就冇问前面架车啊。我就我自己坐嗰架车咋，但系个个都冇人答我，我又冇转冇人睇到。我谂都系嗰啲 van 仔嗰啲，即嗰啲好似啲 van 仔，我哋出外景啊，外景嗰啲咧啊。 嗱，同埋如果你话喺其他地方咧，你车到人都仲算嗰个司机，可能佢真系不顾而去，咁但系喺自己公司范围之内冇理由唔做呢样嘢噶嘛，可能会炒噶嘛，分分钟系咪先？ 系啊， 所以佢一定要真系撞到人会报案噶嘛。 同埋我仲觉得咧，嗰阵时咧着嗰件黄色嘅风褛系好似我哋公司嗰啲风褛嚟，系啦，柠檬黄嘅，即系我哋有时会出啲制服喺风褛嘅，我觉得好似系公司啲制服嚟嘅，但系真系咩？咁我行我哋架跟后边，我回头望佢右手就见佢嗰个人就瞓咗喺度。 佢冇望到你啊？ 你講瞓喺度， 係啊，嗰樣冇。 佢瞓咗喺度。 唔係喎，如果我哋當一啲係靈界嘅朋友嘅事，我唔知係咪特登俾你睇定點樣咧？唔知道會唔會係咁樣咯？ 咁啊， 佢又冇同你有個接觸嘅眼神。 冇，因為我哋架車已經過咗係啦。咁嗰人直情係即係咁樣瞓咗，即係仰即係向天咁瞓咗。佢完全我見又冇人講。新聞又冇講，報紙又冇賣，完全好似冇呢回事，完全根本好似冇呢回事咁，所以我一路到而家我都好清楚幾多年。 真係一個謎啦，完知啦，可能佢真係俾人抬走咗啦，送走咗佢啦，可能係。 有冇咁快即刻接到架的士？同埋嗰個時間朝頭早九點係好難接的士噶嘛，嗰度即刻可以抬咗佢去，哇！真係好快喎，真係好快，完全係即係好似冇嗰件事咁樣，根本係。唔知系我自己睇到定系我唔知 道。哇、啊！咁可能又跟住落嚟再问下你其他嘅时间咧，你自己双眼有冇见到一啲其他嘢啦？好嘛？ 咁我啊记得咧，我就好中意出埠，即系周围去玩嘅。咁我去到一笪地方啦吓，咁啊日本喺日本嚟，咁啊住酒店，咁我就住二楼最笃笃嗰间房。咁我又冇咩所谓嘅，我求其你俾咩房我住嘅。咁啊，同埋幾個朋友啊，咁樣去。咁啊，我隔離嗰間房咧，就又有一個朋友啦，咁樣。咁有啲啊住樓上，即係三樓咁樣。咁嗰晚咧就十二點零咁上下啦，咁又瞓唔到咯。咁啊，我揾埋隔離房嗰個女朋友咧，咁就話：，不如上三樓嗰間房嗰個，我哋飲下酒啊，食下嘢。咁啊，傾下偈，玩下啦，玩下 pair 牌啊，咁樣咩又瞓咋咁樣，咁啊好啊好啊咁啊，咁因為我住最篤嗰間房，我咪要行一條長嘅走廊，咁先至係有 lift 嘅，咁先至上三樓。咁啱咧，譬如我啊住右邊最尾嗰間房咧，三樓我個朋友咧就住左邊嘅，但佢就唔係問咩，即係左邊，咁啊想揾佢玩，就玩到三點幾啦。咁啊，深夜三點幾啦，攰啦，瞓覺啦咁。咁啊，我同隔離房我咪咁啊，咪開門啦，開即係喺三樓嘅嗰陣時啊，咁啊開門出去，諗住你要行翻條走廊去翻個 lift 嗰度噶嘛。點解見個走廊咧兩邊啊，就排曬人喺度。 哦，哇！ 即係有男有女，有 門口咯 喎、即係好似排列隊啊，列隊啊，即係著唔係普通即係嗰啲衫咁，冇咩嘢，即係一般，即係好似啲客咁，定唔知咩唔知啊，即係一般啲市民。但係咧，個個係目無表情嘅，即係個個好似冇表情冇反應，啲細路又係嘅，有細路仔嘅，係啊，又即係男啊女啊細路。直情兩邊兩行列隊嘅，我就點唔得意嘅？咁跟住已經唔知行唔行好咯喎！嗰條走廊，咁我就擁下，即係住話 隔日 啦，我隔日。喂，你點啊？有冇咩嘢發現？ 佢都見到 啦。係啊係啊。我咁點啊？翻入房啦，唔出啦，唔行啦，就即刻翻入房啦。 咁啊又阿芝阿多啦，咁啊嗰半粒钟。 哦，即系你冇同翻房嗰人讲系嘛？翻去房嗰朋友讲， 冇，即系我意思喺三楼啦，翻入玩车牌乜乜嗰间房。咁啊又坐咗半粒钟啦，咁。唉，顶唔顺眼瞓，都要翻走噶，冇理由喺人哋度，人都要瞓觉。咁啊又开门，我同即系同翻我话住我隔篱房开门。哇，又喺度，仍然喺度。 好嘅，我俾个。 咁啊硬着头皮咧都要行噶啦，咁唔通唔行啊？咁我哋就急急脚啦，急急脚快啲行。行过咧，真系你会觉得系好冻嘅，寒嘅。佢哋又系好似冇表情咁。 嗯， 即系直情苍白嘅面孔咁样嘅，个个冇表情系咁，好似蜡像咁。 有冇几十人咁啊？咁 有啊，两个啲水啊，食晒我蜡像咁。咁我哋就匆匆咪急急脚啦，即刻行入去，咁啊搭 lift 揿 lift 啦，揿 lift， 咁个 lift 一到飙到入去，咁个 lift 门一闩，即系又百厌咯 ，lift 门一闩啫，再揿翻 open 开翻佢，即刻开翻佢。再忙冇晒啦啲人， 哇！ 即系冇晒，你谂下嗱，我哋即系话已经又寒又剩，即系个汁即系跳晒出嚟咁滞。经过揿 lift 一入，个 lift 一闩，再即刻揿开，快啫嘛，一闩即刻开翻，一望冇晒人，完全个走廊。 哇！如果话一个人见都可能真系眼花，你两个人见，哇！ 哇吓！你即刻飙翻自己一房，哇！即刻入房。冇嗨到，總言之咧就立像咁嘅，即係面色蒼白嘅，冇反應，佢又唔係望你嘅喎，即係佢兩個好似兩個面對面嘅，佢哋即係兩行，即係右左咁兩行咁，啲細路仔又係好似咁直曬。 你哋嗰啲係咩人種？係咪日本人嚟？ 係日本人， 日本人 嚟㗎，唔係和服啫。 有冇問翻酒店咧？之後有冇發生咩事？點解嗱總有事發生㗎啦？如果係咁樣嘅話， 冇啦，唔問。即歐走啦，唔係即刻，即係係啦係啦係啦，佢又唔係夢噶，唔係話好似唔係夢噶。 咦？但係你間酒店喺入邊嘅邊區咧？ 唔好講。 邊區？嗱，不如你講係東京啦。 東京。 東京。嘅恐怖熱線眼，繼續又話盧遠欣啦。琴日講咗一個啦，都幾哇震驚嘅，即係列隊嘅酒店故事。今晚又睇下讲边度啦 ，Hello 你好， 你好，今晚咧我讲我翻大陆啊，国内，咁啊又系去玩啦，咁啊住间酒店，咁啊嗰间酒店咧就四星级嘅啫，一般咁样，咁我啊上到去咧，咁啊前边有个嗰啲咩，嗰啲系咪叫咩，嗰啲伙计嗰啲叫咩，带我入房啊，咁啊帮我攞嘢，咁啊攞锁匙，咁我跟住佢。咁就行嗰條走廊行入去，咁我記得咧，我係靠右邊行嘅，即係嗰個 bellboy 前面，我喺後邊嘅，靠右邊。咁我一路行咧，就迎面咧就見到一個着三件頭西裝嘅中年男人，就拎住個公事夾，即係嗰啲好似詹士邦夾嗰啲咁樣。咁嗰個男人就同一個 bellboy 咧就拍住行。即係唔係一先一後嘅兩個拍住齊齊，係明白嘅。咁我喺右邊，佢喺左邊嚟。咁我仲要即係好似側側地下俾佢經過咁樣。咁又係見佢哋又係即係冇講嘢一般咁啦，冇咩表情咁樣。咁我行過，但我好突然咧，我覺得怪怪地咁，即係唔知點解，可能我有啲第六感嚟嘅嚇，好似即係第二啲嘢冇嘢嘅，行過咪行過咯。啊，呢個點解怪怪地？佢一經過咧，我立即回頭望，冇人，成條走廊空曬，冇人，兩個都冇啊！直情係直嘅嗰條走廊，直情係即係右邊房、左邊房，長咗條直走廊嚟。 有冇腳步聲？佢哋行嘅有冇聲嘅？你有 冇 留意？ 冇啊，冇聲，冇聲噶。咁我仲即係佢咁一個咧，我仲即係仲眨下隻眼咧，即係人捽下隻眼嗰啲先啦。因為我覺得係怪怪地嘅嚇，咁我即刻回頭，下意識即刻。即係回左邊，即刻望，成條走廊冇人根本。 但係咪即係都係著啲近排衫啊？係 啊，我就嗰男人三件頭西裝，拎住個公夾咯，又冇聲嘅喎，咁兩個又冇講嘢咁平排行去。 哇！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咁樣睇法咧，係咪都係一個空間相遇咗定點咧？或者係咪你自己眼會唔會好多時感受到呢一樣嘢咧？ 我係嗰次我覺得好怪好怪，哎，即係睇住大家禮物，因為我真係我覺得點解咁樣，其即係平時我又冇理人嘅，我唔多理人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又跟住我，即係話帶我嗰、那個咁啊，轉入房，即係我入我自，我又唔記得問，我又唔記得咗問，因為好多時我覺得，唉，好多嘢都唔好問得太清楚，越問越驚啊，即係寧願唔好問，係寧願唔好問啊，還掂啱啱 check in 要住係咪啊？ 咁可能佢都冇意嘅，即係佢經過啫，係咪咁樣？ 係啦係啦，即係佢又帶住我食鹹蛋房咋，即係我係轉入。 哦，咁即係佢完全見唔到啦，係得你見到，反而佢但佢又冇問你，咦，無端端咁大條走廊，點解你要避咧？佢又冇問你啦。 冇，因為佢喺我前面行，佢睇唔到啊。我都覺嗰間即係怪怪地嘅，即係嗰間酒店咧係好靜嘅，好靜嘅，啲走廊乜乜好靜，又冇人嘅。 係， 靜嘤嘤嘅嗰啲走廊又好靜，嗰啲燈咧嗰啲鋼管啲。光管嗰啲燈，誒白色嗰啲，我好驚嗰啲燈。 但其實嗰個地方喺邊啊？嗱，講個地方啊，大家想知 道。即係大陸咯，國內咯。 邊個地方？ 廣州啊！ 又有盧婉欣同我哋分享佢嘅一啲靈異上邊，或者係懷疑靈異上邊嘅經歷咁樣啊？呢個係點樣噶？ 呢個咧就係、是、我朋友講俾我聽嘅。咁我朋友咧，佢就開咗一間，即係經營一間嗰啲吧咧，就好多年噶啦，成廿幾年都有。咁樣咧就即係譬如有個琴師彈下琴啊，啲人出去唱下歌啲咧，咁啊有個酒吧飲下酒啊咁嗰啲。咁佢咧就話咧有一次咧就佢嗰個吧嗰度咧有一個位，一定係嗰個位咧。就冇人坐嘅，咁好怪喎。譬如話個吧有十個位咁啦，就九個滿咗咧，依張都冇人坐嘅。 但係問題係佢唔俾人坐，還是啲人都唔會行埋去坐，定點樣咧？ 而係咧，啲人唔行埋去坐，即係就算呢啲嗰啲 waitress 咧，都唔會帶人去嗰張位坐。 咁點解咧？真 係咁係啦，真係點解啦？咁樣咧，咁佢就因為佢識好多嗰啲玄咩嘅玄學咪玄學風水嗰啲噶啦，嗰啲佢識好多嗰啲朋友嘅。咁佢啲朋友去有一次去飲酒喎，咁佢就問嚇點解係咪即係佢間鋪頭呢度係咪怪怪地？點解咁樣嘅咁樣？咁啲嗰啲夥計又唔帶佢去嗰個位置。咁佢啲朋友，坐咗喺度啊嘛。 咩坐咗喺度？ 即係話佢話有個女人著住件紅色衫。根本就坐咗喺度飲緊嘢。 係。 咁 邊個見到咧？呢個係佢哋。 嗰啲朋友風水啊，嗰啲睇到，嗰啲睇到。咁原來咧，佢再問翻，其實嗰啲夥計嗰啲招呼已經係見咗好耐㗎啦。 係咯。 根本係見咗好耐㗎。咁仲好笑喎！佢講翻俾我聽咧，佢話嗰個女人飲威士忌拎個杯，飲嚟飲去唔使斟㗎。一飲嚟飲去都有 嘅，係啊，佢個動作不斷係咁重複嘅咯。 即係總言之，佢坐喺張吧台度，著件紅衫一定嘅啦。咁啊，飲飲冇話飲完叫佢加酒冇嘅，成日飲嚟飲去都有酒。 但係佢入嚟總要嗌，譬如話 waiter 過嚟啦，要嗌半威士忌咁樣，然後跟住或者安排佢坐低，佢總要咁樣喎。幾時入嚟都唔知㗎。 係，咁我唔知，佢話嗰啲夥計都知道曬佢。即係已經知道，係啦，即係好多已經，這個位置不要坐了，即係要留翻俾佢嘅。 咁但係知唔知個來歷點解係呢個女人咧？有冇問翻佢咧？ 即係通常佢哋講咧，通常譬如話呢啲地方，即係好似係啦，係呢啲地方係好多呢啲噶嘛。同埋話佢哋咧，如果嗰啲叫咩靈體係嘛，佢哋就多數唔會走噶。即係佢喺嗰度就嗰度嘅，即係出入嗰度就嗰度。咁原來講翻咧，佢話嗰啲夥計都見咗有好幾年，不過就冇同佢講。 咁但係有冇話可能係有嗱？因為有人就話，如果有啲靈界佢哋中意去流連嗰啲地方，就可能大旺咗嘅。咁嗰生意會唔會都 OK 啊？嗰 係啊，所以佢見冇咩嘢，佢自己飲啫，又冇騷擾到人，咁佢又冇所謂咯。 但係即係俾曬全世界見到，就唯獨是你個朋友就見唔到，你老闆我就好奇怪喎。 即係佢咪話，即係自己時運高啦，因為夥計又見嗰啲客又見，咁不過個個又奇怪，個又又冇理嘅，又唔驚喎。 佢哋唔當佢係靈體嚟，定係當佢熟客，因為當佢點樣咧？因為佢買單走噶嘛，都要。 佢冇噶，佢坐到佢哋直情收晒工，嗰啲伙计喺度折嘢、折纸巾、折乜咧，都有佢坐喺度噶，唔知佢几时唔见噶。 嗯， 即系又唔会赶佢走，又梗系唔会叫佢埋单噶啦。吓、啊，即 系 有佢喺度，诶、 哎， 你要佢坐喺度算啦，求其你唔好搞嘢，唔好咩啦，即系唔好赶啲客啊算噶。 其实佢系咪每日开工之前都斟定一杯酒咁样咧？系咪应该咁样？譬如佢中意饮开 whisky 咁、嗯，可能斟定噶啦， 可能 喺个位 度啦。呢样我又冇讲。喂，总言之就系一次啫，你唔使再斟噶啦，唔使加俾佢，饮嚟饮去都有嘅。 但可能佢收杯嘅時間仲係有成杯 whisky 喺度啊，根本就係。 咁佢就話又唔會叫佢扯嘅，又唔會話埋單找數嘅。即係總言之，佢哋做完嘢咧，成四五點凌晨，啲夥計執嘢、抹台啊、咩收凳都唔理㗎啦，唔知佢幾時唔見㗎啦。 不過講呢樣嘢我都可以回應下，因為我都識啲朋友開間酒吧都係咁樣嘅，有人都睇過，我哋都會斟一杯紅酒擺喺度，但係個位就唔會唔錯嘅，要擺個位，擺個角落頭度，咁就唔好倒嘅。都會嘅，都會咁。 佢就直情嗰張凳係空咗喺度。 咁但係會唔會係一個情況，就到而家都有咧？呢件事係 都有㗎。 都仲喺度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啊，又唔理啊咁。 但係咩原因出現就大家都唔知㗎啦，根本即係大家都唔記得咗之前嗰間地方有咩名。 係啦，可能做巴之前咩唔知。 啊，或者佢流連開個地方，咁佢喺度又冇影響嘅，咪當 serve 到個客咯咁樣啦。 都幾奇怪，紅衣女郎啊。 係啊，係。 繼續分享一下盧遠欣小姐的一些經歷啦，今天來到星期五晚，恐怖熱線人繼續有自己的經歷，今晚就 要那我記得我大概一年幾前呢，那我住了一間屋，那那間屋呢就我一個人住的，我記得我新搬入去的時候呢，即是剛剛新搬入去那晚在那裡睡，那睡到第二天早上大概八點零上下咧，我就好醒瞓噶，我少少聲咧，我都知嘅。咁我聽到好似有人咧撩嗰個門鎖啊，即係通常我係一個鐵閘，然後一個木門，咁、那個鎖圓嘅嗰、那個柄，喺度滴格滴格喺度撩咁喎。我諗，咦，唔通有賊咁樣啦嚇？咁、我。又驚喎，咁我即係喺房邊度企，已經企咗喺個廳度望住嗰度大門，望住已經個心諗，唉，唔知點，唔知點，喺度我腦已經諗緊點樣好咧咁。咁但係咧，我又諗緊，因為我嗰個鐵閘咧係好點講啊，即係好厚嗰、那個一塊鐵咁，直情係遮咗個木門嗰個鎖嘅，即係你明白，封曬嘅嗰個鐵閘， 應該撩到啦， 應該撩唔到嘅。就算你手摺咧，因為佢嗰啲有啲一洞洞嘅嗰啲罅咧，好窄嘅，你手入唔到嘅。就係我覺得人嘅手係入唔到，咁樣伸上嚟撩又唔得。你當揾條鐵線，又應該冇可能，點都入唔到，因為嗰度係封密曬嘅，冇可能入到。我就睇佢撩撩，咔啦咔啦咔啦，咗一陣。咁我仲諗一樣喎，就算你撩開我木門，你都開唔到我鐵閘入，嚇我鐵閘都閂咗。 防盜眼嘅就望， 我想望，但我唔敢望。 唔知咩嚟？ 我已經即係我已經即係諗好多嘢。我想，哎，不如我行去嗰下防盜眼望，但係諗下，哇死人，唔知望到啲乜，咪仲驚。 啊！ 哎，唔好望啦，就成個人就企咗喺度，哇，都成有幾分鐘啊！企咗喺度睇佢點樣 啊！佢冇加快呢個速度，咔咔咔咔又好快咁定點樣咧？ 佢又冇加快，總言之咧就好似 撩撩下， 係撩撩角角力角角咁，即係咁撩。咁我就猛諗，就算你撩咗木門入，你都開唔到我鐵閘入嚟㗎。有管理員，我冇諗到，我嗰時我諗唯一我即係報警，即係報警嘅啫。但係如果佢係冇嘢撩完冇嘢，咁我報警又即係警察嚟到又啊，又唔知你咩事係嘛？咁所以我唯一就真係我成個人凍咗喺度，就望住佢睇有咩反應嘅啫，嗰種。咁啊跟住一陣就冇咗啫，冇咗啫。哇！我又唔敢望喎，我好想出去望，但係都唔驚驚。 有冇可能係啲動物咁？唔知有啲曱甴咩咁捐入去定喐到下定咩咧？有冇可能？ 你啲曱甴應該係好似唔知係咪或者鐵剪或者佢用鎖匙想開或者點樣，即係咁樣嘢嚟嘅。 咁你之後有冇睇翻嗰個窿有冇即係撩過痕跡或者啲情況？ 之後隔咗幾粒鐘我至咁開門開啊！我好驚啊！隔到嗰時上晝八點幾嘛，我下晝啊我先至夠膽開個門睇下，但又冇嘢， 乜都冇， 又冇話花曬又冇㗎。 通常你咁撩我就梗刮花啲门啊咩咩，佢又冇喎。我住嗰个单位咧，我对面一埲墙嚟嘅，吓冇嘅冇，即系第二冇第二。 肯定系你自己。 系啊，我自己嘅。 咁但系你相唔相信你间屋有冇啲咩事发生过之前有冇？ 咁啊唔知啦，因为嗰度我租噶嘛，租人住。 但系除咗嗰日之前咧，有冇啲奇怪嘢发生？ 嗰之前我唔知道，我啱啱嗰日搬入去喺嗰度瞓第二日， 系 第一日搬 系、 就唔知道，即系我啱啱嗰日第一日搬入去喺度瞓，第二朝八点几就嗰啲嗰啲咁样，我就起先以为可能垃圾我倒垃圾，倒垃圾都唔会咁噶，系咯，冇可能噶，我谂冇呢个可能噶，我都攞晒垃圾出去嗰度等，咁跟住我又好多嘢大情大性嘅，咁又唔理㗎啦，咁又嗰晚瞓到第日冇嘢咁就算囉，咁就继续喺度住啦，都冇计都唔住嘅咁样啦。咁好啦，咁又冇理囉，咁就隔咗一轮。咁我呢就去超级市场买嘢啦，我好记得嘅。咁买四罐鲍鱼。咁嗰日买咗返去摆喺厨房个柜。咁我冇出街，咁就睇电视呀，瞓下晏觉咩，嗰记得唔使开工唔使做嘢。咁到夜晚咧，谂住啊，开罐鲍鱼嚟食下啦，咁样吓。打开个柜，得三罐。 哦。 譬如我出街，你话有人嚟偷都冇理由偷你一罐啦，偷啊四罐立晒。 同埋讲紧系半罐头鲍鱼啫， 又唔系乜嘢系咩？仲我系冇出到街添，咁啊夜晚谂住吓开罐嚟宵夜咁嗰种啦。真系一开柜，我自己亲手摆噶嘛，我一个人住嘅，又冇同第二个人住。点解得三罐嘅拗晒头？咁啊搵匀喎，搵上搵下几格喺周围搵都系冇。我真系好怪，好奇怪，完完整整嘅。即系譬如我即系前排两罐，后排两罐，咪四罐。即系前边摆两罐，后边摆两罐。 系咯，都正常咁摆啫，即系啦，咁冇。 咁摆佢又冇乱，又冇整乱喎，冇。 咁就其中一个空咗咯喎。 系啊系啊。 哦。 系啊，唔明，我真系唔明，真系明。譬如你话。有朋友嚟，唔好讲啦，即系有咩人入过嚟啊，即以为人哋咩冇啊，我成日嗰日全日喺屋企， 咦咁真系好怪，咁但系你冇之后再去理解间屋咩咁样？ 咁我又即系又唔因为无从问你，因为你如果问康更，佢又唔会话咩，佢上手都系人哋住一个 family 咁住啫， 冇嘢啊， 冇嘢嘅咁吓。 问翻个包租公，包租婆咩？有冇 咧？冇啊，通常嗰啲系唔系啊？唔会讲，即系你同佢签咗合约，系佢关人噶啦，个月你俾租啊。咁我即系我都觉得怪怪地噶啦，已经。同埋咧，真系我入去住咗一年啊，一年我就病咗一年。真系睇医生啲钱都睇成个万。系啊，成日咧嗰条气好似呼吸唔到嘅，即系成日好似唞唔到气嘅，成个呼吸好似。好似好辛苦唞氣咁啊，咁好驚噶嘛，你啲呼吸嗰度好緊嘛，一個人真係要呼吸噶嘛，咁啊好驚，成日去睇醫生，成日睇醫生，真係睇咗一年醫生。 即係唔夾你喎，間屋咁講法。 係啦，我諗係，咁啊收尾，一年後你都咪搞，因為有時知太多仲驚啊，即係越知道個真相，你越驚嘅嗰啲嘢。 唔係，可能都係一罐鮑魚啫，就算啦，第二啲就冇啦。 咁咪身體健康嗰度好緊要，咁即係哇，睇咗一年醫生喎，咁跟住，都唔好啦。藥門都係最驚嘅撩門嗰度啫，我諗嚟諗去，就算你啲賊點樣入嚟都冇理由，你嗰個鐵閘都開唔到，你撩我木門冇用。 係，呢個真係解釋唔到啊。OK， 唔該曬。 唔該，唔好客氣。終極靈異湯。